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Magic Hour，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Wei Ying。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发生啊！ 什么事情哦？那么严重咩？ 可能是 Broccoli 真的最近人红是非多。 哎呦哎呦哎呦 ！OK， 不敢当，因为我的照片又被盗用了，各位。 到底是什么事情？你是太帅了吗？那个照片？ 其实我真的也不明白，就我昨天突然间真的在半夜的12:56， 还记得那么清楚、啊。 真的，我就有一位。算是勾炫的粉丝吧，他就发了照片给我、 okay. 他就说弟弟，然后我就按进去 弟弟 对、 okay. 然后里面有两张那个截图的对话照、 okay. 然后我按进去呢，竟然是某个交友软体的照片、 uh-huh. 然后呢有人冒充了我两年到、uh-huh. 这三年里面的照片、 uh-huh. 放在交友软体 三年 三年前我还没有做雷射，我戴眼镜的照片他也拿来用、 yeah. 对，然后拿去骗女孩子你知道吗？ 还骗女孩子？ 对，我朋友、那个、我的这个粉丝就加了他，然后跟他聊了一下、uh-huh. 然后发现这个人很奇怪，根本就不是伟俊、 uh-huh. 他就来跟我讲，我讲这不是我啊，赶快帮我举报 这一次。 我讲还好他们只是纯聊天、 uh-huh. 你想一下，如果对方跟他要钱，那不就讲是我去骗人家钱了、uh-huh. 所以 Broccoli 没有用这些账号，大家不要被骗。 可是这一次的账号什么名字、 啊、叫 Rayyun。 Rayyun 真的 R-A-Y-Y-U-N Rayyun。 然后毕业于一所在登嘉炉的一个大学， 然后冒充你的年龄28岁， 二十八岁，我觉得很过分呢，各位。 我不觉得过分啊，很符合啊，28岁，你就是这个年龄啊。 不是你要嫌我老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去骗钱，我怕我真的很担心我的听众还是粉丝还是朋友们，人家中招，人家就怎样办，钱哪掉去哦。 是，所以大家呢，下次玩这种交友软体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啦。 对，不要把重点放在我身上，看到我在那些交友软体也不要信啊，就相信我们勾炫的贴文就好了，就好像有很多娱乐时事的东西，包括虞书欣演过的那些偶像剧，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呢，赶快来到勾炫的 IG 看看这个贴文吧。 是这个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永斌的一秒。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生日的月份有关的。盈盈是几月生日啊？ 我是你姐，你猜了要讲了没？ 狮子座，拜特之类。 然后几号呢？ 哎呀，16号。 好了，还说是我的旁呢？ 几号？我今天讲的冷知识是月份跟日子没有关系啊，以后我出日子的那个冷知识我才来猜。 不用，我现在跟你说，请你记住8月21 ，OK？ 请你记住21 ，Broccoli 是。6月，不知道几号。 你给我滚出去这个 studio， 你给我滚出去！哎呀，5月22啦， 5月22啊 ，OK， 我记住了哈。 学起来 ，OK， 今天就问你跟月份有关的一些冷知识好不好？ Uh-huh. 世界上呢最常见的生日月份是 ，OK， 四个选项 ，A 一月份 ，B 五月份 ，C 九月份，还是 D 12月呢？ 以我身边的朋友的话，最多人生日的月份是 B 五月。你看， uh-huh. 你已经是5月了 ，Mac 来又是5月了， uh-huh. 我家里已经有2个也是5月了。 你家里有2个都是5月？ 对，我弟弟跟我爸爸都是5月生日的、哦、都是金牛座，很多很多5月份的人生日， 好多金牛在你旁边、哦、 是，所以我特别了解金牛座的性格那些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是 B 5月份的人最多。 OK， 盈盈选择了 B，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回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的猜测吧。 是，就给我选 Beyond Trend， 给我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rippy 的欢乐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 马上来猜猜今天的冷知识。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呢，是跟生日月份有关的。你班上呢可能有40-50位同学，你都知道他们几月生日吗、 嗯、 可能就可以猜得出今天的冷知识的问题了哈。请问世界上最常见的生日月份是几月呢？ A 一月份，B 五月份，还是 C 九月份，又或者是 D 12月呢？来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 Andy 汤泉，你觉得是哪个选项呢？ 下午好，我觉得咧答案是 B 五月吧，因为我觉得咧好像五月，它其实也算是一种就是比较 special 那种日子吧，所以咧好像就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那种什么最常见的生日月份，大多数是五月比较多的。好像我很多那种身边朋友啊，还是家人啊，大多数都是那种五月生日比较多的。 Right， 我发现其实真的很多人在五月生日， 对、啊， 而且像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我们班上啦，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名字 ，OK， 叫做五月生日周。 哎，为什么五月生日周？ 因为只要到了五月份，我们每个礼拜几乎一个礼拜里面有七天嘛， 都会有两到三位的同学生日， 是不是？ 五月的每周都有人生日哦，所以五月很多人生日。 是啊，你身边也是很多，我身边又是很多 ，Andy 唐泉身边又是很多。 为什么会是五月那么多多人生日呢？ 五月份呢，我们勾选 MC 你就是那一个。 为什么 啊？你要问一下我的爸爸妈妈了。你问我， 是他们决定的， 对，他们决定啊。五月份生日金牛座。 OK， 很多人都说是五月，你有没有别的答案呢？回来我们再听听吧。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Woods 的 Na Na Na。 Woods 的演唱会将在4月18号晚上8点在 Zepp Kuala Lumpur 实力开唱，门票已经开卖了，赶快去到 www.fantopia.io 来购买吧。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Ni。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啊，是跟生日有关的。请问世界上呢最常见的生日月份是落在几月呢？一共有四个选项，首先选项 A 一月，选项 B 五月，选项 C 九月，还是选项 D 十二月呢？这边呢就看到啊，阿琴呢他觉得应该是选项 A 耶，一月。 哎，为什么？ 他用文字写给我们他的答案，他就说因为他身边包括在他学校还有他的办公室那边呢，有很多的同事同学都是一月生日，而且他说以前小时候看到很多一月生日的人哦，他们都会以年龄大来计算的。 年龄大怎么说呢？ 你有听过吗？我也是有经历过，就是你如果身边假设我们都是2000年出生 OK， 可是你是2000年一月出生的话哦，你的生肖是属于1999年 啊， 对，然后你是属于比同龄大一岁的，所以像阿青他就说他身边有很多这种人，他就推断应该就是一月份是最多人生日的一个月份啦。 是因为我们华人呢都是算农历的话，一月份呢就是其实是十二月份或者是十一月份的、 啊、 所以就可能比我们的年龄大一点点。那如果这样子统计的话啦，其实真的是觉得一月份这样会比较多咯。以农历的月份去算的话，还有阳历的月份去算的话，可能真的是一月。 你身边也有一月生日的人对吧？ 有啊，但是少数那边有到很多啦。 目前还是很多人觉得应该是 B 五月份，那到底是不是呢？回来给你揭晓答案喽。 耶，十二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Rise 的药。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Ni。 马上给你冷知识的正解喽。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它是跟生日月份有关的、啊、根据统计啊，世界上呢最常见的生日月份是落在几月呢？有四个选项 A 一月、 B 五月、 C 九月、 D 十二月。 目前为止呢 ABCD Beans 的选项是最多人选择的五月。九月跟十二月呢好像目前为止答案的 Orang Choice 哦，所以是 B 五月吗？ 好，小姐 怎样？ 今天给你说一个小 tips 啦。 什么 tips 来 说？答案呢爆冷门，不是选项 B、啊、不是五月、 啊、 所以 A 一月、九月、十二月，选一个。 那我觉得应该是九月， 哈哈， 因为怀胎怀一个 baby 要怀九个月嘛，对不对？ 九月、十月这样。 是，我觉得 C 九月。 恭喜莹莹，来临的这一天呢，星期 二， 答对了，也就是 C 九月，很棒，很棒。OK， 真的是有统计的数据就有显示啊，其实很多国家全球不同的地方呢，出生的高峰都集中在九月份。 为什么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等一下我会讲到。我先说，在很多国家，他们出生率啊，九、月份呢都占整个国家的 8.5% 到 9.5%。 OK， 哇，好多、哦。 曾经呢就有人做过一些粗略的计算啊，目前全球呢九月出生的人口呢新生宝宝啊 ，OK， 占了 1.3 亿。 哈， 新生的 baby 都是九月份的。 OK。 所以呢可以看得出其实九月生日的人在这边是很多。有人推断可能是因为九月生日嘛，我们推导一下，九月怀胎，怀胎九月或十月嘛， 对， 那他表示可能在去年的十二月造 baby 啊，造 baby， 所以就因为那时候也是公共假期， 也有圣诞节啊， 对啊，就有很多 countdown啊、 那些夫妻相处的时间，所以才有在九月份呢有这样的一个生育的一个集中的高峰期啦。 所以答案是 C 九月啦， 最多人生日的月份哦。 OK， 我学到了，这个选 Beyond Trend。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